OK， 我们时间到了，就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这段何其宝贵的时间，是分别为圣给你的日子，又有这段时间可以来学习你，学习你的话语，学习你儿子的祷告。求你叫我们认识你，就如你的儿子认识你。世人不认识你，但是我们因他的缘故，我们也认识你。就求你祝福我们这个知识，叫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总是使我们在你儿子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所成长。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OK， 第21章，耶稣怀着信心祷告。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大祭司祷告的最后两节经文。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翻译的第一句，在中文版里面，他是写说，耶稣在公义的父面前以自信的语气结束祷告。原文是 confident， 也许吧，也许有的时候你可以翻译成自信，但是我觉得那自信在这里用的并不是很妥当。我原来的翻译是耶稣在他公义的父面前以充满信心 confident， 以充满信心的语气结束祷告。所以你明白，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信心不是自信， right？ 我们的信心总是那个信心的对象绝对不是我们自己。So， 你可以稍微改一下，以充满信心的语气结束了这个祷告。然后马克琼斯提到，在约翰福音17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其中充满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一再的思想。那这个祷告也，我们也是借着这个祷告进入上帝的至圣所 （sanctuary）， 我们平常进不去的。可是因为借着这个祷告，父与子的对话，让我们一瞥或者聆听到，哦，这是三一上帝，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我们能够一瞥或者听到或者见证这样的三一上帝这样子的互动，父与子这么亲密的对话。我们自然，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基督的灵，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我们自然会想要得到更多，知道更多，听到更多。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太多了，也就是说对我们还在地上的人来说已经太多了，就是有太多值得我们思想的。 OK， 这我们首先注意，这段话开始是公义的父，耶稣称他的父为公义的父。公义我们知道是关乎上帝的属性，上帝就是公义，他是公义的上帝，他就是公义。但马克琼斯在这里说，这不只是关乎上帝的属性，也关乎上帝的救赎之功。救赎之功不外乎就是称那不义的为义。Okay， 或者具体一点，叫那本来不知罪的，本来公义的，为我们的缘故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或者你用另外一个概念，我们之前也有讨论学习的概念，就是上帝的属性是借着他的外在工作对我们展现出来。Okay， 公义的父如何实现展现他的公义的本性，借着他外在救赎之功。怎么借着这个外在的救赎的功，他怎么拯救我们呢？叫他使用了人心未曾想到出乎人意外的方式，对，叫那不义的替我们成为义。耶稣有信心来到公义的父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思想的就是，为什么他称 他的父为公义的父，而且他认知他可以来到这公义的父面前。其实相对之下，就是我们人通常不自知，但是如果我们有自知的话，我们就不会自信，我们也不会，也不敢，也不应该，也不能够来到公义的上帝面前，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基督他来到他的父面前，他说公义的父，所以这表示他是带着极大的信心。这个信心关乎什么？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有信心的来到公义的父面前，称他的父为公义的父？他凭什么有这个信心？ 因为他行事完全按照父的旨意。 还有伯瑞长老说，因为他行事完全顺从，成就他父的旨意。OK， 因为在这篇祷告里面，他自己说嘛，你交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就了，而且是按照这个事实。这个是一个例子，我们之前讨论过。我们知道耶稣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还未上十字架，但是你发现圣经中有许多这一类的语气，就是以非常确定的语气谈论还未，但是必要也将要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父的意思就是要他舍命，为多人舍命，但他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却可以在上十字架之前说，那父你交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就，就表示说他必然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 So 他的信心建立在他顺服他的父的旨意。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回到前面刚马克琼斯提到说，这个公义不只是关乎上帝的属性，他当然是公义的父，也关乎这个公义如何在他的救赎之功之中展现出来。 So 他成全了他父所托付他的事，他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萎缩，就表示他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在圣经里面，犯罪和公义，罪和公义是一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如果他没有犯罪，他就全然有信心可以来到公义的父面前，因为他是什么？他没有犯罪就是也是什么？他就是公义的， right？ 还有一个层面，公义的父他认知，如果我是没有犯罪，我是全然公义的，我也顺服你的旨意，顺服以至于死，为罪人死去，你必要称我为义，父必要称子为义。 OK， 腓立比书第二章，因此他顺服以至于死，因此父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叫他坐在自己的右手边。或者关于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个神学生在我 Facebook 上面留言，我不知道是，反正那时候我比较写一些多的我的神学反思吧，然后有一个神学生就说，耶稣不需要诚意，那如果有人对你们讲说耶稣不需要诚意，你怎么讲？因为耶稣他的推理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耶稣是上帝，耶稣没有犯罪，耶稣怎么需要被称义？但你怎么回答？我们怎么回答？用经文回答 right？ 哪一些经文？哪一些经文特别有提到我们的主称义？你可以，就是我说字面上，你可以譬如说《使徒行传》二章那边，我们提到说他不能被阴间捆绑，他不会见朽坏， 所以他的父叫他复活。我们那边有提到说，这不只是关乎他是上帝，所以他不能死，这更是关乎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顺服父以至于死，因此他没有罪，他不能被死亡捆绑。但是 OK， 你可以推论出来，这很明显。但是还有哪一节经文？你看一下，谁有圣经？提摩太，前书几章？几章？三章第几节？十六节，三章十六节，这个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当然，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值得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也值得记。那节怎么讲？ 大能近前了，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圣灵称义，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Right？OK，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你应该把它记下来。后书，我是说后书你也应该把它记下来，前书应该记下来，这是讲我们的主被圣灵称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是讲什么啊？ Yeah, right, OK， 那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又是讲什么？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啊。从三章十六节你真的记下来还蛮有用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是什么？谁？三章十六节，所以蛮好记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然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你把这几节经文记下来，其实你已经蛮有你对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基本的架构，或者救恩很基本的架构就已经勾勒出来了。 OK， anyway， 岔题。好，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带着信心来到公义的上帝面前，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总是顺服父的旨意，他总是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是公义的，而且他也相信父要称他为义，就算他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OK， 而且他自己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然后老约翰说，这什么意思？他说我们若奉他的名求什么，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那边讲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约翰一书五章四十五节，我们奉他的名就必然是按照他的旨意求。你奉一个人的名求，你就是必然是按照他的旨意，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旨意，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名求。这样他就听我们的，我们向他存的是坦然无惧的心。这是讲我们就可以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知道什么？他既然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老约翰讲我们，当我们奉主的名按照他的旨意求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心，那这对我们的主来说更是如此，当他来到他父面前的时候。 OK， 好，这一小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168页是吧？OK， 好，169页，这边的主题是唯有耶稣认识上帝。哦，什么意思？唯有耶稣认识上帝。马克琼斯在这边提到说，当亚当犯罪以后，所有 身在世上的人之中，只有一位有资格说自己真的认识上帝。OK， 当我们的主说一切所有的是父交付给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只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子所愿意让你所知道的，除了这样子的人，没有人认识父。 OK， 从这我们知道， OK， 我们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透过他。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马克琼斯在这里接下来会说，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救赎的中保，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但这也必然表示他是我们 epistemology 或者知识上认知上面的中保。就是说上帝怎么拯救我们，他在这篇祷告里面自己说什么是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差遣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无知不是祝福。你没有知识你就灭亡，你若不认识他，你不认识真理道路生命，你就没有永生。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看到的是，只有耶稣真正的认识上帝。而且马克琼斯特别提到说只有他在亚当堕落之后，你可以想为什么是如此吗？他没有，马克琼斯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跟改革中神学一个很基本的预设有关系。也就是说，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话，那么亚当其实也有知识认识上帝。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那 OK， 为什么马克琼斯会这么说？有什么圣经的基础？而亚当堕落之后，唯有那人耶稣基督才有真正对上帝的知识。当亚当堕落的时候，他失去的是什么？他失去什么？OK， 好，神的同在啊，经文。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在学习怎么读圣经，尤其是西敏信仰告白 1.6， 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读圣经直接字面上的意思，但是也必须要领受圣经里面按照合理和必要的推理所做出来的结论， right？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说当亚当堕落之后，唯有耶稣基督认有对上帝的真知识？所以我们就必须想，那亚当堕落没有堕落，他也有对耶稣的对上帝的真知识。我们从圣经哪里得到？所以我们就必须思想，亚当堕落时他失去的是什么 ？OK， 阿丹似乎是在讲亚当堕落之后他失去对上帝的知识。你听懂我现在的逻辑吗 ？OK， 那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亚当堕落之后他失去对上帝的真知识？并不是说他没有，就是好像就变成一个无神主义者，他当然还知道有一位上帝，而且还会惧怕他，畏惧他，躲避他，但是那个真知识让他，真知识就是让他可以有荣福直观的真知识，这个他已经失落。 OK，改革中神学的一个人论就是什么是人？人就是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以弗所书4:24，哥罗西书3:10。你先翻开哥罗西书3:10好。有谁找到帮我们念一下？ 翻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啊，所以当我们堕落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人，当我们 重生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是有一个新人或者新的创造。这新的创造是什么？有什么？知识按照什么？对，可是前面有一段，那个是什么？在什么？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所以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更新的知识。哎，有一个更新的知识，这个知识是按照主的形象。主的形象无非就是上帝的形象。OK？那相关的经文另外一段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四节，你查到的人帮我念出来。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 啊，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是新的创造的时候，这新的创造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新的创造，我们刚刚看到有个更新的知识，也有什么真正的或者那原来的真正的公义和圣洁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所以我们推回去说，当亚当堕落的时候，他失去的是什么？圣洁公义和知识，对上帝真正的圣洁公义和知识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当他堕落的时候，他失去了这个，并不是说他就不再是人。所以改革中神学家会说，就窄义来说，这个就是窄义的上帝的形象，圣洁公义和知识。可是就广义来说，亚当仍然有判断的能力，某种程度仍然认知有一位上帝，他必须惧怕，他必须逃避。所以广义来说，这个广义的上帝的形象他并没有失去。如果他失去，他就不再是人，他仍然是人，但是是一个堕落的人，一个残缺的人，需要恩典恢复他原来状态的人。而这原来的状态，如果我们要综合起来，就是公义、圣洁和知识。所以我们刚花一点时间这样子来看，我们帮助我们怎么看经文。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课本里面。所以当马克琼斯说亚当堕落之后，只有耶稣真正的认识上帝，他的意思是说，唯有全然无罪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在玛利亚的腹里，圣灵为他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性的，只有这个人才没有失去他有原来上帝创造人的圣洁公义和知识，只有他对上帝才有这样的知识，而我们是借着他才能够来到父面前。若不是他，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他，他没有人可以认识上帝，真正的认识上帝。除了他自己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可以知道父。而我们的这边讲，所以我们可以看169，马克琼斯有列出一连串的经文，就是凸显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救赎的中保，也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中枢。你一定是透过他。但我们可以继续问，哦，马克琼斯也提到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渴慕认识上帝。这个是哦，我们这个月初的讲到，从耶稣他留在圣殿里面那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渴慕认识上帝，他想要认识他的父。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他虽然有那原来就应该有人应该有的对上帝真正的认识，这个知识，这个知识是有所成长的，可以成长的。他的父每天早晨提醒他，使他做一个受教的人，他也必须要透过学习经文来认识他的父。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知识，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有真知识，对上帝知识，很明显的，这知识并不是一个无限的知识，不是 infinite knowledge， 也就是说这不是上帝本质的知识，这是他受造于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所赋予给他的知识。所以改革中神学家对于这个知识我们怎么理解，其实有很多很精彩的讨论，我们今天就不讲。 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知识是人本来就应该天生具有的，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层面说，这也是上帝植入在人性之中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Implanted， 在创造的时候就植入，或者说甚至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复杂的字叫 infuse， 注入在人性之中的。 OK， 这个是这个知识是在人堕落的时候失去的。但是我们主要认知就是，如果他渴慕上帝的话，这个肯定不是讲他本质的，就是说全然知道无所不知的那个上帝本质的知识，这是一个受造的人类的刻在他心板上植入的知识，需要学习也有其成长的空间，而且他是从父那里领受这个知识。 OK， 而我们如果从他，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那里领受知识，那我们也就有同样的信心，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说，父啊，我认识你，公义的父啊，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不是我自己公义，而是在你儿子里面我成了上帝的公义，你称我儿子，你称我为义，因为你儿子的缘故。 OK， 关于我们主的这个知识，你可以在参考之前9月11号的主日学，那个我们都有在网站上。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个就是马克琼斯主讲，只有他认识。而如果我们也要认识天父，认识上帝，就必须透过耶稣基督，你不能够跳过他，必须透过他的话语，按照他制定的方式，不是你随心所欲，不是你的想象。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马克琼斯在170页有在详细提到，我就不多讲，所以这个知识是天父赐给他的儿子的，天父借着圣灵赐给他的儿子的。 OK， 好，我们看最后一段171页。基督他持续的工作，这是关乎他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我们怎么思想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为耶稣是光，是生命，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会直到永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也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什么盼望？就是荣福直观不会无聊，天堂不会无聊。因为我们在天堂，当我们荣福之，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将来我们叫眼见，这就是所谓荣福之观。这个眼见必然是关乎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知识，我们会越来越认识上帝。而我们是有限的，这个无限的知识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荣耀反映在他的面上，我们持续的瞻仰他的荣耀，这绝对不会叫我们无聊，因为那个是无止境的，无止境的，持续的在永恒之中，会叫我们福乐满足的。所以他说，我还要指示他们，我会说，我们应该认知说，这个还要指示会还要持续到永恒之中，但是现在他正还在指示我们，也就是说，当彼得为我们求，要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总是有成长，这不只是使徒为我们所求的，这也形容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总是在我们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中成长的人，你不成长 其实你就印证你正在倒退，你就是被盗 apostatize， 到最后就失去信仰。但我们有，所以这是使徒为我们求的，也是我们身份的表达，也是我们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正在做的事。我已经指示他们，我还要指示他们，如今正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事，借着他的圣灵光照我们。所以一个圣徒的知识，一个圣徒的神学，这不外乎就是对上帝的认识。神学嘛，顾名思义 theology 对上帝的知识必然是总是成长的。那成长的方式，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今天讲到也会再次提到，你要怎么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成长？你仰望他。希伯来书的作者多次提到，仰望主耶稣基督，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仰望听起来很抽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仰望他，以至于变得像他；仰望他的荣光，以至于荣上加荣。哥林多后书3:18。但是具体来说，这到底怎么在你我的生命中展现？我们怎么仰望他？我们怎么看他的荣耀？你要有某种灵恩的经历吗？你要有的时候你要看到一道大白光。或许有些人会这么说，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你们每个主日正在做的事，就是你们每天早上或每天晚上灵修祷告正在做的事，就是当你们在读上帝的话语，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你默想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瞻仰他的荣耀，不是吗？因为你就借着他的话语越加的认识他，越加的明白他到底为你做了什么事。这之前好像是上礼拜有个姐妹说，基督的荣耀讲得很抽象，对我们来说不应该很抽象。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讲基督荣耀好像很属灵，但是你不应该把它想象成这是只有某些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必然如此。如果你没有瞻仰他的荣耀，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Okay.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定有一个良心的循环。你越使用他赐给你的一切的恩典的媒介，主日学、团契、查经班，忠实的听到讲道，参加主日敬拜，你自己每天灵修，带领你的家人家庭敬拜，你忠实做这些事情，你就看见他的荣耀，然后按照圣经的应许，你荣上加荣。你越加有他的样式，你也会越想要更知道他，越渴望他，就像我们的主渴望他的父。你就越加明白上帝的爱到底是如何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死等等。反而言之，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事情，是我们主他自己要你做，也设立你认识他的管道，你不应该期待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OK，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非常非常具体。你所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之前也有讨论第19章那里，父为什么爱耶稣，他怎么爱耶稣？因为子他的儿子顺服他，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那我们也是，如果父的爱也要在我们里面，我们必然是顺服他的儿子，也借着他儿子顺服父，倚靠圣灵。同样的概念。所以在这篇祷告里面，我们主有说，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对，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最基本的预设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顺服的话，我们必然是与基督联合。 我们所有做的一切事，我们所有行出来的一切圣洁，一切的顺服，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恩典，没有一件事是在我们的主耶稣之外。如果你的顺服，你的好行为不是在基督里面，那个是世俗的道德好行为，那个没有办法让你上天堂，也没有办法带你到主面前，带你到父面前说公义的父啊。但是若你是与他的儿子联合，你所行出来的再怎么残缺，再怎么软弱，这些都是依靠他的圣灵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生命中运行，叫你行出他为你所预备所行的善行，因此蒙父的悦纳，蒙父的爱，蒙父的恩典。父怎么爱子，他就怎么爱我们，同样的原则。所以父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与他儿子联合的人，我们是他的儿子舍身赎回来的人。就此来说，你可以说父不能不爱我们。所以再回来，我们基督徒会有心中会有疑惑，上帝真的爱我吗？这问题很抽象，上帝真的爱我吗？如果你不具体认识他的儿子，你的救主，你的主耶稣基督，你总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明白他真的是你的主，你真的能像保罗一样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就不会总是活在这种不确定，这种恐惧之中。他爱我，因为他爱他的儿子，他为他爱子的缘故爱我们，而我们与他的儿子联合等等。父的爱在我们里面，其实最重的意义就是我们有耶稣。 OK， 所以保罗会在哥罗西书那边提到，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之中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奥秘是讲福音的奥秘。奥秘这个字眼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通常不是那种神秘的经历。奥秘其实最简单，就是之前在救赎历史之中，人还不知道，上帝还未向人启示的，现在向告诉人了。今天讲到也是那约施洗约翰，就是在这个救赎历史之中扮演一个非常揭晓上帝奥秘的重要的角色。何等丰盛的荣耀，什么荣耀，什么荣耀，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最终你可以讲，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上帝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的罪死，最终怎么在你里面成就，怎么在你里面，怎么成了你荣耀的盼望。哇，那本质就是基督在你里面。耶稣基督可以成就一切最伟大的事情，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不在你里面，你无份于他所成就的任何事，你也无份于他。但是如果你可以失去世界上任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有了他，万事都成了粪土。那个就是你荣耀的盼望。耶稣最后说，我也在他们里面，就表示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如今如何在我们里面？最后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如今现在如何在你我里面与我们联合？你怎么？他现在有 I don't know 住。当我们说他内住在我们里面，或在我们什么意思？或者与基督联合，我们是怎么与基督联合？ 题就是说 What's the mechanism? 或者你要说什么什么机制，这怎么发生？我们怎么主与我们知道主如今不在地上，他在天上。哎，你们加利利人看什么看？他已经不在地上，拿撒勒人已经到天上去。所以当我们说，当他对我们说，我并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他是怎么与我们同在？ Yes, OK, 我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说另外一位保惠师，像我一样的保惠师，他要与你们同在，他要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而有耶稣基督灵的人就是有他的，罗马书八章第九节。没有耶稣基督灵的人就是不属于他的。所以基督徒定义上，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定义上就是属灵人，你就有圣灵，不是某些基督徒才有、right?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圣灵，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可是你没有圣灵，那你其实不是基督徒，你不是次等的基督徒，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Anyway, 这个我们之前都讨论过。 OK, 好，今天我们讲到也会讲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灵，圣灵，上帝儿子的灵，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应该有一些外在的现象是可以印证这个。 OK, 好，我们郑姐，能不能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现在天父，感谢你赐下恩典身份在我们当中，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的话语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的是基督徒的生命。孩子在这边献上一切的感恩，也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主日的敬拜以及台上的主日正道。感谢你，求你的圣灵继续为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